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北京设计博览会将于下月21号到25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博览会将以致敬生活为主题，内容涵盖衣食住行用各方面，集创新、视觉、体验、洽商于一体，为国内外的设计企业与设计师搭建与相关产业连结融通、共赢共生的平台。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的对话，昨天在十月文学院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评论家李静泽、作家梁晓声、梁红与网络文学作家蒋胜男、董哲、红九围绕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展开讨论。自1998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将于下月14号到16号在京举办，期间将举办展览展示、作家沙龙、名家讲堂等活动。第十二届永定河文化节昨天开幕了，为期3个月的文化节期间，观众能够看到纪录片《永定河》、舞台剧《永定人家》，并将举办《永定河文化之旅》、融媒体新闻行动、东湖林人论坛等文化活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顺义新国展举办，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昌平区刘村镇七元村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孕育了距今已有260多年历史的龙骨文化。近来，七元村建成了乡情村史陈列室，继续传承和发扬龙骨文化。200多平米的陈列室展厅分为序言、村庄溯源、红色文化、历史古迹、村容村貌、乡村旅游、特色物产、历史沿革、领导关怀9个板块，按时间顺序讲述了七元村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展望了七元村未来的美好前景。一场题为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刘开渠先生是中国美术馆的第一任馆长，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纪念碑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作者和组织者，著名雕塑家、社会活动家。本次展览梳理了刘开渠对于新中国美术馆事业做出的贡献，同时展出刘开渠在雕塑、书法、中国画等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锦绣山河绚丽草原纪念关埠先生作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展出关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创作的大型国画作品21件，都是关埠亲属所收藏的作品。此外还展出几件关埠亲属过去向首都博物馆捐赠的速写手稿。巨幅作品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满怀激情地描绘了祖国和关埠的家乡内蒙古的大好山河。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新锐导演童盛佳执导，被业内评价为填补中国纪录片小人物传记空白的真实电影《大三儿》发布了定档海报，正式宣布影片呢将于8月20号亮相大银幕，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自4月初通过参展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走进大众视野以来，大三儿就凭借着真实还原平凡人不平凡生活的励志故事和导演创新的拍摄手法，收获了一众好评。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体验这不设限的追梦人生。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首先给您推荐一出话剧，由周涛孙强联袂主演的话剧《情书》将于8月16到1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呢是由俄罗斯导演尤里耶列姆名指导，也是著名的主持人周涛的话剧处女作。故事是横跨了40年，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坚持用书信联络，彼此温暖，共同度过一生的动人故事。话剧《情书》呢，也展现了宏大时代变迁当中中国人生活的温暖与爱。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书归正传，来介绍介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纪录电影大三儿。 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两位主创人员，请出导演童盛佳，欢迎您童导。 哎，您好，您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这部纪录电影的发行啊，梁君凯，欢迎您。 哎，感谢主持人。 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每次看纪录电影的时候，我内心的波动都很大。 对， 因为它真的特别耗时，而且都是那种就是良心之作哈、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情节。那得花了多大的心思才能把那个东西给拍出来？ 对啊，而且拍摄的过程是极其的艰苦的哈。我们先问问咱们的童导吧，为什么会选择大三儿这样的一个题材？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他的呢？ 这个电影，这个人物吧，其实也是跟好多朋友在聊，就是说，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人物来做？就是在我有限的从业经验里，大概也不是很长，十几年。我一直在做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我拍很多大艺术家，也拍很多军事家、政治家、历史的部分。你比如说有类似于我们国徽的设计者张丁先生和惠娃女士，她还是诗人嘛，他们的那种爱情就像特别像小说里的，特别棒。你像拍赵继平先生，他那种在音乐上的造诣，我觉得他的音乐 特中国，特能代表这个东方文明的东西，也拍了我们的围棋国手聂卫平等等，拍了很多。我一直觉得哦，是他们生命中有标签，然后呢，因为有标签，所以我能被感动，那我就有责任就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那一做做了大概有十几年吧，十几年。有一年我回家，因为我老家是内蒙嘛，就是跟大三儿聊天，就我每年回去都会聚一下，我俩发小。突然有一年他就问我说，那个哎，你从事这个职业要是在北京突然消失了，那个你以后怎么生活呀？就你没法跟他解释，就特别像父母的那种感觉。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父母想问的，就是他们特想知道你是干嘛的。 嗯， 就这种感觉，特想窥探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但当然呢，我肯定不太耐烦嘛， 嗯， 是吧？但他们也能发现我的这个反应，所以以后就再也不问。但是那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了想，就为什么我的生活现在是这样？就这个这片土地和这些人是最早温暖我的这个地方和亲人和朋友。那现在我为什么被动式的在抛弃这个圈子？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我会想这个问题。你想，他们曾经，因为大三儿区别于正常人，他的身高只有1.1米。20年前我特别喜欢音乐，父母那个不太同意，父母觉得你应该当个医生或者当个银行家， 嗯， 再或者就当个警察什么的。 嗯， 我说我想后半生弹吉他，那就被一顿暴打，不太可能。被我撵出来了，我就住在阿皮的家里，然后一边这个在外边住一边练琴。最后是大三儿借了我2000块钱，帮我凑了2000块钱去考的试。 多少年前啊？ 20年前。 20年前。 那2000块钱真是不少。 那是值钱的呀。 对，就可以说巨款了。 对， 在对于一个15、16的孩子来说。 98年嘛。 对，差不多吧。 嗯。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这么一种关系。那你想想，那过多少年以后，这个，当他问我，他已经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交流一定是很少了。那所以我就想，那怎么弄呢？要么就回到从前，就我们大家还一块玩游戏刷夜什么的，那这是一种啊。 嗯， 那肯定不太可能。 对，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中，大家并不是很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曾经的朋友拉进你现在的圈子， 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吧？ 对。 一个呢是好多人现在他可能觉得不安全，或者觉得也，我觉得也不能说不安全，现在大家活的都比较累，可能是因为 都想简单一点，觉得这样没必要， 是吧？ 嗯， 但其实我就用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省去了那些沟通，就你直接咱重新一块玩嘛，就像20年前一样。20年前我可以跟着你们一块玩，因为他们比我大好多。 哦， 他们的年纪都在70年左右，对吧？ 嗯， 那大好多。20年前肯定是他们带着我玩，比如说我需要考试的费用，需要有地儿住，都是他们在提供。那可能20年后，我现在带你们做一个纪录片嘛。那所以我就跟大三儿说，我说，算了，我就送你个纪录片玩得了。你也知道我能干嘛，这样我也能常回那个地方， 嗯， 常回那片土地，其实都是有好处的。然后当时做的时候也没想过说做的如何如何，然后自己。辞了职以后也有点时间，有点积蓄，反正也自己能 cover 掉嘛，就做这么个事儿，一来二去的就有了现在，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电影《大三儿》。 嗯， 是这么个缘起。 嗯， 其实缘起只是说想跟朋友有一些交流，但是拍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嘛？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有时候特别有意思的是。可能你最开始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些事儿，但是他要花很长时间去记录。 对， 在记录过程当中，你可能无形之间会走进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走进一个人的生命。 对， 不知道，就说您在拍这位老朋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突然间觉得很陌生，或者说你发现自己很意外的地方呢？ 对，意外的地方肯定有。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在我从业的经验里，我一直认为那些闪亮的标签啊，打动着我。激励着我，或者勾引着我吧，让我去分享他们的故事。 嗯， 但我拍完大三儿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 就是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说所谓的我们知道的那个光环或者是标签，真正打动我的是这个生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闪耀的光芒，它 他们真的有的为一个国家做出了贡献。你比如说冯玉祥， 嗯， 当我拍他女儿冯礼达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棒，就是就我知道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会改变一个时代。当然，历史我们不就说它有两面性嘛， 嗯， 但它的确推动了整个文明和历史的进程。那我觉得，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在打动我。你比如说赵继平，我一直认为啊，他是一大音乐家，可以打动我，是吧？他必须能打动我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他所有的经历，他才能做出《红高粱》的那种那么有张力的音乐。你比如说张丁和灰娃，他们那种晚年的爱情。我一直觉得啊，可能为什么那么好呢？是因为哦，原来他们是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机，在没有五星红旗的年代过来的，然后在相濡以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包括杨先义啊，把《红楼梦》推向了世界，这些人，他们都是，生命在一段时间内那种光芒，是因为他们付出的那个东西，是他们生命的经历。那其实大三儿，我拍到大三儿以后，大三儿也是这样， 嗯。 我发现诶，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居然也这么精彩，这么有张力，这么能打动你。那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更坚定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像大三这种生命个体特别值得被表扬。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每天做好自己的事儿， 嗯， 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按时拖地，到了固定的时间会去买一张他可以认为中500万的彩票，拐弯走出来到小卖铺去买两盒烟， 嗯， 回家准时准点的陪他老父亲吃饭，然后按时睡觉，第二天早上依然不管是下大雪还是下大雨都会准时的出现在那个班车的底下，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再接着拖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这种重复。那我就想，那你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就是今天做着昨天的工作，想着未来更美好， 嗯， 然后尽量不去给好朋友添麻烦， 嗯， 不去给父母添麻烦，然后不去给这个世界增添负担。好多抱怨的地方也顶多就是一点小牢骚，但都渴望着明天那个日出升起的时候能有更美好的一天。那如果这么生活的人不值得被表扬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表达者的话，去拍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拍什么呢？我难道永远要表扬那些标签吗？我觉得就它不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普通的小老百姓，这种生命个体这么努力的，他一定是值得被表扬的。所以我就更坚定了这个事儿。像刚刚我们主持人问我的那个，说我有没有惊喜，那我可能这是算我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嗯， 就做了这么多年的一次梳理。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意外的，也不是意外吧，就挺开心的。嗯，那至于别的呢，就是拍摄过程中有还有很多比如说有意思的事儿， 嗯 嗯， 咱说说这个纪录电影的主角大三儿吧。 嗯，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打小跟他就是发小，其实接触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小的时候肯定对他会有一种印象， 嗯， 对吧？那么在拍摄之前也会有一些个密集的接触， 嗯， 那个时候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拍完了纪录片之后，对他的认识有改变吗？ 嗯，其实是这样，我跟他认识到今天为止将近30多年了，31年吧。小时候呢，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包括他很仗义啊，会去帮你凑钱啊，凑一笔巨款啊，在20年前，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他的身高异于常人，只有1.1米，所以可能有时候命运真的把一个生命该有的那种单纯啊，封印在那一个小身体里。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他确实没有机会被社会，被这个世界被世俗给碾压，所以那个单纯就变得特别有力量。所以他的身边总有一大群小孩，就不光是我，有80后，还有90后呢，还有00后呢，甚至。但是现实也比较残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孩子长大都要上学成家立业，跟他的话题就越来越 少了。 所以他经常说他像列车站的列车员，不停地送人，从没有人回过头。 嗯， 就听起来挺伤感，但其实在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调侃，就是你听起来其实也没那么悲伤，这就是这个生命， 嗯， 就是不卑不亢的这种感觉。所以在我的世界里，他虽然只有1.1米，因为他帮助过我，可能是尤其你想一个15的孩子被那种帮助以后，我甚至觉得他比很多1.8米的人看起来还要伟岸一些，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特爷们儿， 嗯， 我们中国啊，形容说谁爷们儿，一定不是说因为他多高，或者说身体多好、 多壮，对， 一定是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有过什么样的行为， 嗯， 觉得哎，真是能打动别人。我们觉得哎，这人挺爷们儿的，他身上有中国爷们儿那个劲儿。那拍完片子呢，其实像重新认识，一定是有的，但这种重新认识不是就恰恰是基于我对他的特别了解，就我认为我已经很了解他了。比如说。我们最后去西藏那边，嗯，我一直认为是那个阿皮，我俩陪着他去陪伴式的，那种帮他完成一个心愿。其实当我们到珠峰大本营那一刻的时候，晚上大家都睡了，他在那跟我聊天，我跟我聊明白了，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天，其实他有高反嘛， 嗯， 他那个高原反应。我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我也没去过，这是我第一次去高原，我更担心这个路上的安全问题啊，15000公里的这个行程。 对。 然后高反的有几个人，摄影师有高反，就他摄影师只要一到4000，马上就不行了， 嗯， 特别准，比海拔表都准。但是我现在也不理解一个事儿，一到5000他就好了， 更高了反而好了， 对，所以也不理解。但大三的反应比较奇特 啊， 他有的地儿是呕吐。有的地儿是心率过速，就心跳加快，喘不上那个呼吸急促。但到大本营那一天5023的时候，他的反应让我觉得挺奇怪，就不睡觉， 嗯， 头不疼，也胸不闷，但就是不困。 哦，他生物钟乱了，其实。 我觉得可能不 他就是兴奋， 兴奋 可能不 是。 后来我也查了，说高反就有的反就是不睡觉， 哦， 就巨精神，就是那种的。然后那大家都担心他，我们就说是轮班值班看着他吧，别真出问题啊，对吧？ 嗯嗯 嗯，结果大家都睡着了， 因为都受不了了，因为太累了， 真是太累了。 嗯， 然后我们就我就在看着他，看着他，我就自己找点事儿干，就自己拍东西嘛，多东拍拍西拍拍，一边聊一边拍，然后就问他嘛，我说那个。圣母峰好不好看，就珠峰嘛，那我觉得他肯定会说好看，对吧？ 嗯， 任何人在那一刻珠峰，我说哎，圣母，你怎么说，你说不好看，那不太可能，我认为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得到净化了吗？人家都说来净化，你有没有被净化？那肯定会被净化呀，在那么一个氛围里。 对。 然后那既然他被净化了，那我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也干过很多年记者嘛，那就第三个问题肯定就是说，那圣母峰对你有没有影响啊？是在你命运里那么不公平，让人外人看来，有没有释怀啊？ 嗯 啊，差不多释怀了，我觉得哎，这问题 OK 了 啊， 我可以把这段放在片子里哈。 是啊， 对， 已经想好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了哈。 当时其实我也特别累， 哦， 其实我是特别累，就是但是我就套路式的，就是 把想要的拍了就完事儿了， 保底。 嗯， 我们经常说那意思就是 保一条。 嗯。但他第一条就给我崩回来了。我问他，我说你净化的事，他说我不需要。他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净化，我或者我稍微净化一点就可以了。 嗯， 那我就没办法聊了，那我下面全乱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凭什么说你心灵纯洁啊？他说我不祸害人，对吧？ 啊， 我说这个不祸害人就心灵纯洁。其实当时我那一刻吧，就是我觉得唉。本来就心情很差的这个状态就变得更差。那我说我15000公里来回，我来干嘛来了？你什么都不需要，那你在家待着好不好啊？或者你去看看海好不好？对吧？因为那段时间真是太累了。嗯，出发的当天我奶奶去世， 哦， 所以我面临着很多特别艰难的选择。当你选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你？就因为哎，你说的算，这个事儿是最麻烦的。 嗯 嗯嗯， 所以那段时间心情就是比较焦虑。然后真正到我回来以后，在后期很安静的时候，进入到那个创作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我要的那个东西， 是你想要的。 嗯， 对，我一直认为，生命应该是那样，其实不是的，不是阿皮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有点条件帮助你陪你完成愿望，不是的，是他站在命运的终点。陪伴着我，看着我们在世俗里一步一步走过来。也正因为这样，他到大昭寺门前一个有着特别特别很多年历史的那么一座寺庙，很神圣的一个地方。他即便到了那儿，他都不愿意把命运交给神明，说我祈求下辈子有一个好的命运， 是吧？他不愿意，他仍然说这辈子的事儿。他说我觉得这辈子活得挺费劲，原来缘分这个东西是那样的。 嗯， 他解释清楚了。那你想想，那圣母峰怎么可能净化他呢？ 嗯， 如果一个人不，就是不经历了这些，不把很多事儿想明白，他不会是这个状态。所以当他最后说他写了份遗书托付给了他的一个工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原来猪猪他们是兄弟，是真正一个世界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关系不好，就是说我们只能说我们对于痛苦的感受和领悟远远没有他多。 嗯， 对于生活， 嗯， 所以我们接受幸福的密度和触角远远没有他长。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那可能这是刚您问我的那个说，可能这是我的感受吧，或者是发现啊、新的发现。 嗯。 但是如果这部电影马上就要公映了哈，我特想问问发行方啊，因为当一个导演过来跟您说我拍了一个我朋友的故事，您是怎么被他打动的呢？ 其实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大三这个影片的话，我们是被故事给打动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导演跟三哥这个关系， 嗯， 但是我们看完片子，然后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被里面三哥那种乐观的精神打动了，这是最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在里面。 嗯， 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六月份和七月份两的一个高校路演和一个点映，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被三哥这种乐观的精神打动的。 嗯，就说当你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 对， 或者说可能会得到很多平常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 而且类似这样的进校园的活动，我们在电影开始放映之后还会持续的进行，是吗？ 一般的话是在影片上映后会，我们还会在一些影城里面会做一些交流和一些路演活动。对。 那我看这个网上看了点映的一些朋友在评论什么，别骗人了，大三才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然后写了一些这个关于大三的影评，还有说这个他也有一个西藏梦等等哈。就其实大家看了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其实都能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就是精神上面的一些东西，是吗？ 他是这样，因为并不是说我把故事讲得多好，就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大三儿干的事儿我们都干，只不过我们太忙了，这个时代让我们太忙了，把我们锁在一个一个的这个都市水泥森林里，甚至我都不愿意去对门借个醋，就每天就特别忙，大家已经不愿意关心生活里那些特别琐碎的事儿，觉得没用，但你说我们活着不就是琐碎吗？ 对， 所以，我就把这些琐碎拿出来，提供给大家，或者说展示给大家，大家觉得第一次被放大了，而且他有那种感觉，像我开头说的那个，就是我这么活着丢人吗？不丢人，对，在我看来不光不丢人，在这个时代里，你能这么活着，而且不祸害人，是值得被表扬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有人就说这个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小人物传记的空白，我觉得那可能我也接受，那我这种生命个体是真的需要被表扬，表扬他其实就是在肯定我们自己。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场景是熟悉的，因为没人会回家看，哎，我父亲是怎么吃饭的，我同学是怎么吃饭的，对吧？ 对，已经忽略了这些细节。 对，大家太忙了。 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纪录电影《大三儿》。那么也预告一下哈，它8月20号 对 就要上线了，对吧？ 对。 但是呢，是上的全国的艺术影院联盟。 8月20号，全国艺联统一专线上映。全国大概1600家影院，基本上都覆盖。 好， 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影院哈，关注一下这个平淡但是非常真实的故事哈，或许您会在里面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动。 那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动呢？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继续和您分享。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一会儿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他就在网上说，就阿皮我们仨就在一个游戏的群里，因为我们有一个游戏的群，我们仨没事打打游戏。他说想溜达溜达，我说那去哪儿呢？我说去他那个福建，因为那边看海啊可以，因为不内蒙嘛。 嗯， 你想想肯定是海，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比较有吸引力。 嗯， 他不可能去看草原呀，你在内蒙看什么草原？ 哎， 就是后来他说你四月份回来啊，六月份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还四月份我忘了，还挺正式 哦。 所以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去吃烧烤，也就是现在片子里有一段那个烧烤的那个部分，就是吃饭研究。他就跟说来说去，他说他想远点走，想去西藏。 嗯， 然后 当时问他为什么了吗？ 就问啊，就片子里不问，私底下我也问啊。或者说其实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阿皮我们关系都特别好，阿皮跟他是同龄人，就像同学一样。 嗯， 你想想你最好的同学说啊我今天去这儿了，阿皮回来就天天说哎我今天又去西藏了，我去爬了六千，然后今天去了羊湖看了上纳木错，然后几月份去荷兰去看郁金香蹬自行车 啊， 没事四月份杀趟日本看看樱花。 哦， 就是当你的一个同学发小哥们老给你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作为大三来讲可能就是哎，我是不是也能去看看， 我也想去， 而且我必须得去。 嗯， 因为我跟你一样。 对， 就是他有这个劲儿吧。 嗯 嗯，就特别想出去溜达一圈。我也理解吧。然后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他非要去，还特别想开车去，自驾去。阿皮又不会开车，然后他也不能开车，那就只能我开。 嗯，只能您开了， 对吧？所以这一下费用就上来了，带着七八个人，紧接我的制片人黄旭峰先生，然后就给我四处这儿五万那儿三万。所以我俩是多年的兄弟啊，就是我说什么他都无条件支持。嗯，那没办法，那他就得支持我。后来有一个，嗯，第一个给我们投钱的就是是沿路，是中国的第一支超跑车队的组织者。 哦， 陆哥人也特别好，也帮助了我们。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么着就出发了。 走吧。 对，出发了。然后这一路像我刚才说的，出发当天我奶奶不就去世了吗？ 嗯嗯。 但去世了我也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单位，请二三十天假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跟领导要请三十天假了，然后我再晚走五天，这那怎么弄呢？回来不用上了。 对， 是吧？ 不可想象的事儿。 因为我只能说陪他们先出发，连夜飞回来。在因为我在我们家是就我一男孩，我生了四个妹妹。 哦， 叔叔家。所以我必须得报那个下葬的一些事儿。 嗯， 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就是比较累吧。你像我的执行制片人刘琦是个女孩，我的团队 她一直都跟着， 对，全程跟着。哦，就是女孩那肯定就不方便嘛，有很多时候 对 住的条件又不能太好。我说就实话，你天天住五星，这个更拍不起了。 嗯， 而且那边是吧， 也没有那么多五星让你选。 就是那边的有五星，你就想象我们拿跟那边的三星比就行了。 对， 嗯， 那你想想那边不挂星的得什么样？就是它条件都基本都很差，然后在家还有高反呢，我还天天担心说这个路上别出车祸啊什么的，别刮了碰了。 嗯， 因为有五个都是八零后，独生子。这你说我要给谁刮了的话，回来怎么跟父母交代啊？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去了。不过但还好，反正是折腾回来了，就都拍回来了， 嗯， 就还不错吧，算是。嗯 嗯，当时他提出说想去西藏，你没劝他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地儿那个更好拍一点？ 劝了，嗨。阿皮就说不想让他去，阿皮觉得麻烦。你说有什么看的那么遭罪？因为阿皮老去嘛。 嗯， 阿皮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不想让他去，是说就是说你是想，就是随便一说我想去看看就走了。 嗯， 还是说我必须得去，死都得去？那你要是说就非去不可，那我俩也没选择，就只能陪他去。 嗯， 那阿皮也吓唬他什么的，你看，那年有个小孩就死路上了。然后这天天年年去西藏玩的都有死人的，你不怕吗？ 嗯， 还得签生死状什么的，就各种都跟他讲了，但他还非要去，那你怎么弄啊？ 嗯， 那比如说你们身边有朋友的话，他就这样了，你怎么办呢？他也没说想犯法。 嗯， 也没说特别过分，就是说想溜达一圈是吧，那你没辙，所以也就去了。 那这一路上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0多天吧， 30天 左右，三十天出头。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您作为拍摄者和朋友这俩重身份比较矛盾的一个问题。正常来说，如果您拍纪录片，您是不应该去干涉拍摄者的一些选择，是吗？就是您尽量说去让他客观的去生活，然后您来记录他的生活，再进行那个重新的一些怎么说呢，艺术创作哈。但是可能您作为朋友，这期间又有很多感性的东西掺杂在里面， 会有。 那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 会不会有影响？ 对，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或者说您在跟他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因为他认识这么多年了嘛。 明白。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中国美院做路演的时候，周亚黎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特别感动。就他说了一个问题，让我超级感动。他说：“你跟大三认识30年了，这得多难拍呀、啊！”就是他正常所有人都认为是你跟他太熟了是不是好拍，但其实不是、因为周教授也在拍一些熟人，他觉得特别难，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首先是我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在一些人物的决定上，你根本干预不了，任何人都干预不了，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不买你的单，不买你的账、这是我说的是实际状况，就是很难。第三个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问我的，说这个主观客观，其实这个事儿已经从纪录片有那上世纪30年代开始吧，到现在不足100年吧，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直在探讨，但我相信伊文斯说的那句话就是很有感觉，大概意思吧，就是说我们今天拍的东西是明天的历史，为明天呢留下了一部这个历史供后人参考，让未来更有希望。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吧，我觉得我可能更偏向于这个东西。再一个，任何的创作都是作者的主观表达。那非虚构影像是什么呢？是基于客观事实导演的主观表达。那如果你主观表达的东西没有想清楚，那你先不用想客观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摄像机举起那一刻，就对世界进行选择和分割， 对，已经有主观的东西在里面了。 你后期剪辑只是说让它看起来更流畅， 对， 让你的选择更合理。 嗯， 所以那个布鲁诺也说过嘛，我们只能展示真实嘛。所以这个东西我倒不纠结。实际状况，当然我也影响不了他们。我拍了这么多嘉宾。你比如说，就是赵继平能听我的吗？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吧。其实大三也一样。就是根本干预不了他们。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最初的他们会拘谨，比如前10天，前十天的素材其实基本都不能用。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吗？ 不是，就是 特别奇怪是吗？ 就比如说我现在拿东西在拍你的话，你第一天你任何人都会多多少觉得你离我太近了， 对，他会有点无所适从， 或者说他经常会说。待一会儿说，哎，你累不累？坐一会儿，完了这条不能用了，或者到饭点了，他该吃饭了。比如说人两个人吃饭，他不摆仨，你这镜头里两个人3副碗筷，来吃饭吧。哎，我等一上午就为了拍你吃饭，你说你这么一弄，我没法弄了，就解释不了。 对， 所以他基本所有人得花10天设计吧，而且我拍他更费劲。你想我们是邻居啊，我父母他们都熟。我一去他们家，他爸就拽着我聊天了。我怎么样啊？得，这一上午你拍的全是这个，你怎么弄啊？所以都得适应。所以过了10天就好了。过了10天，他们就不理你了，你也闹心。我这儿都站一上午了，也没人给我弄口水，是吧？ 哎，挺逗的。 所以就是非虚构吧，它这是属性，没有办法。 那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觉得哎呦真不想拍了，或者拍不下去的时候啊，有吗？为什么呀？ 到后15天，基本天天都这想法，哎呦真多余，我干嘛呀？我何必呢？我在家待着不好吗？对吧？陪陪女儿什么的，弹弹琴、练练琴，做做项目什么的，舒舒服服的。你说我遭这个罪干嘛呀？那么多人都能拍，非拍你。 你跟他透露过这个想法吗？ 有啊，有啊。 他什么反应？ 他也不听，他俩就听着也不吱声。 心想你要拍的又不是我让你拍的是吗？ 那也不是，是我们一块儿决定这个事儿，一块儿决定嘛，就是、但他们也就一听，反正就这样，就是好朋友嘛，他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掰了吧。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或者说不了解，或者等等等等的问题，我就很不舒服。因为我要带团队，就比如说早晨，我们导素材导了凌晨三点半，早晨肯定要多睡一会儿。 对。 但他们的皮哥他们的想法就是，那条路上经常堵车，一堵就两天三天的堵，所以只有早上走最安全，他就要五点半走。 嗯。 这事儿就很难协调，他们因为不了解这个事儿。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我说，这个不了解就没有事儿，但不了解还特别有性格，我觉得这个就一定是问题。 嗯。 但每次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要必须把自己抽出来，因为一旦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导演的身份了。 嗯。 就是我等于我带着一个团队，我是这个团队负责人，我要心疼我的人，然后你们又是这个我的好朋友，同时又是被拍摄者对象，你说这个关系多复杂呀？ 对对。 那你说我往床上一躺，我的想法就是我为什么？就我们主持人说，我干点什么不好啊？ 就挺拧巴的， 挺拧巴的，真是挺拧巴的。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制片人、制片人说，我说我干完这个我就去开超市，我再也不干这个行业了。 其实你坚持了十几年吧，一直在拍纪录片。 对对对。 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和力量支撑着你啊？其实一直拍纪录片，我觉得真的挺苦的。为什么不想去拍拍特火的电影、电视剧、网剧，多赚钱啊？ 嗯， 现在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我真不太会干别的。 啊， 然后说电影、电视剧、网剧，确实有过人跟我聊过， 嗯， 但是我也问人家了，我说我是一纪录片导演，你确定找我拍网剧，你放心吗？我说的都实话， 嗯。 再一个呢，我原来做过摇滚乐，成了梦想当一个特别棒的乐手、吉他手，但。干过那个行业以后，我都不觉得纪录片很辛苦。所以我经常逗他们，我说你们觉得纪录片辛苦哈，那是因为你没做过摇滚乐，你们错了，就知道纪录片还是挺幸福的。 哇， 所以再加上这个行业这种综合式的立体表达，我觉得适合我。 嗯， 比音乐的那种神性沟通的东西更适合我。你像朴树，树哥他就比较适合做音乐，因为他的那个行业是天才。 嗯， 他表达的准确到位。 嗯， 所以那我做影像我觉得舒服。我问过树哥一些音乐上的问题，我说我为什么就不行呢？他特别真诚地告诉我说，你就不是那块料。你是 太真诚了。 对，你是天生干电影的，我是天生干音乐的。 啊， 所以当他看到大三儿的时候那种状态，就一下特别喜欢。 嗯， 我们费劲地请到了他看一场电影， 嗯， 也没抱什么希望，就觉得试试吧，有总比没有好。实在不行我还跟别人吹一下，说我们朴树看过呀。 对。 但出来以后告诉我，哎，他说小童，这电影太喜欢了，说你想用我的歌没问题，版权在我这儿免费。 嗯， 就第一天看完第一课跟我说的话，我心想，哎，特别感，不太可能，这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跟我们谈完了以后，他说，就那个经纪人建哥说，老朴说了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傻了。我也不是傻，我就觉得挺激动的， 挺感动， 我觉得好人好报吧。 嗯 嗯，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他确实感受到了我们的艰辛，然后他也确实觉得这个生命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嗯， 我觉得就特别感动这个事儿，所以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的运气，最后就定了他的空帆船嘛。 嗯， 他又给我们重新编、重新排、重新录，就折腾那个母带拿到。决定拿到美国做，后来拿到台湾做。 嗯， 整个做的那种现场的版本，当然他对这首歌本身有遗憾，正好契机又是跟大三能柔合在一块儿，他用他的话形容就是命中注定吧。 嗯， 这个事儿，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对，反正就还挺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先不开超市了。 还得继续拍下去啊。很多人看了咱们的这部纪录电影大三之后都说这是一个小人物最温暖的故事，给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哇，真的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那这种温暖是第一开始你拍摄的时候就定好的一个主线和基调吗？还是说慢慢的才找到了这种感觉？ 就是我传递的只是说，一个好的作品我觉得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我要跟你们讲我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第二件事我要跟大家说，哎，我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那第三件事我就会想清楚，那我要怎么解释我看到的和我理解的这个世界。那可能大三我就在干这些事儿，从始至终我对大三的理解就是那样一个这样的生命这么活着，我觉得代表了大部分的普通人，有点想法的普通人吧，是吧？或者小老百姓，就不招人烦，力求自尊心又强，力求不给别人添麻烦，自己完成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那这种温暖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生活中重复的那些力量的部分。就像我弹吉他，我想要那40秒的华彩，我不重复10万遍根本出不来。弹钢琴的，跳舞的，我们播音的老师，就像你主持那么厚的书得背，所有的音标那不都得干吗？一遍一遍出来。生活也是这样，大三就是这样，拖地一遍一遍拖，1个月1900，1个月1500，拖12个月攒10000块钱，想去趟西藏怎么了？对，还特正常。对，我觉得特正常，这种本分我现在就觉得特别值得表扬这个事儿。我觉得所有这么本本分分努力的人都应该被表扬。所以当大家看完了以后，那种情绪那种感受到的就是我说的这些。我用的是电影的一套语言体系，用片子来讲了这个事儿。所以他们喜欢我觉得正常。像朴树说的所谓大家说正向的东西，那个正向并不是说欢天喜地，或者说我一定要如何如何的，它不是，它是生命里的那种本能的东西，我在挫折面前表现出的东西，我在光明面前表现出的东西，我在黑暗面前表现出的东西，能把这仨东西揉一块儿。就大三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能有光明，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世界足够黑暗。其实如果有一天我们看不到光明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周围不够黑，精彩才是这样。 他自己看了这个电影吗？成片？ 你说这个成片 啊？大三看了 吗？在赤峰做点映的时候看了。 他什么评价？ 有点激动。其实他在下面看的时候还好，但是让我把他请上台的时候，那个反应稍微有点激动。就是他觉得很喜欢。就是他觉得哎，这个是他。就是我三十年里我眼里的他。所以阿皮后来给我发短信说，他说真不知道做这个片子这么不容易，真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出了本书嘛，是胡啾啾先生给我们编选了一本大三儿的同名书，然后纽约著名艺术家给做的那个剪纸的 logo， 著名的设计师孙初做的那个封底。所以就是当阿皮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好多故事，有制片人的采访，出品人的采访，执行制片人，有我的采访等等等等都在里。他一看啊，原来做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到上院线要这么麻烦，经历这么多事儿，他就老给我发短信，觉得哎，真是不理解你当时。那我觉得我目的也达到了。我要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圈子，把这个世界给他们，我就一定要让他们带着善意来拥抱这个世界，要不然这个世界怎么拥抱他们呢？ 你做到了。 我觉得努力吧，不知道，但我觉得那一刻他给我发短信，我们后来聊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挺高兴的。 因 为至少这个世界的门儿，他们自己踢开了，还挺好的。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位主创啊，他们看完电影，我们问问小梁吧，咱们的发行方小梁，你看过了全片之后的，作为一个普通的观者，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呀？ 我觉着最大的感触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影片给的最大的感动是什么？我觉得做人一定要有态度，我觉得要去做一件事儿，然后有自己的梦想，追逐自己的梦想去坚持，我觉得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你有什么梦想吗？有在坚持吗？ 我的梦想就是多做一些好的文艺片，让大家喜欢。 我觉得导演本身做这件事儿都是追寻梦想的一个过程，因为素人真的特别的难拍。你像我们包括这个主持行业哈，比如说这个嘉宾他不是从事传媒行业的，或者说他不是名人，不经常接受采访，他并不知道你导演要的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文艺创作来说的话，你会经常内心当中很聒噪，是因为你会发现你一天的工作他可能一句你想要的这个点都没有说出来。但可能之前您拍一些名人，就说他会更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接受了很多采访，然后他们也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就是自己的一些积累。 对， 所以这个决定下的就是导演下的一个很有勇气的一件事儿了。 只能说就是我用的方法都是最笨的，叫枯竭式的拍摄，就等于说是从你早上一睁眼我就一直跟着你，尽可能的把生活东西都拿到， 我一直相信一个事儿，就是习以为常才能惊天动地嘛，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再一个呢，真的非虚构影像发现比创造更重要。 嗯， 我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来检验这个事儿，百试不爽。就是当你一味的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越想要什么 越没有。嗯， 对啊，因为老天爷给你的好东西你都不要嘛。 嗯， 所以这个命运就很生气，给你的好坏都不分，还想创造，但这是歪理可能。但是我觉得真的发现比创造重要，这是非虚构我觉得特别本质的地方。 嗯，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8月20号登陆这个院线的一连院线的纪录电影《大三儿》。那导演佟导也最后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去关注咱们的这部作品吧，温暖人心的作品。来， 特别感谢大家能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能接收到我们大三儿的信息。我们8月20号全国艺联统一上线专线放映，希望大家能去影院支持我们，去看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我们一块儿表扬这种人，谢谢大家。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佟导和梁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8月20号，也希望大家能走进院线去看一下啊，这样的一部诚心满满的作品啊。 是的，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受伤，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有次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闻到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放。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